住达多，顾住抱得多，老谂一个，我句句青春老咗。学生哥好收爹咯，咪净系顾住拍拖。 Hello， 早晨啊！啊，咁啊嚟到今日嘅 All Day Breakfast 啦，咁就今朝咧咪瞓过笼啊，唔知点解呢排咧身体啊好疲劳啊，所以就唔知瞓极都唔够啊，而家好早瞓呢排咧十点几啊瞓觉，朝头早咧唔肯起身咁样咁啊，所以瞓晏咗少少咁啊，九点钟开波，咁啊九点钟呢下就冇甩嘅。咁啊，头先咧即系拣咗首啦，黄秋生啦，96年版嘅学生歌啊。咁啊，即系呢个选择咧，就应该仅次于许冠杰版学生歌嘅，即系第二量嘅选择嚟嘅。咁因为我今日抄啊抄啊，即系本来咧，我对呢啲会考啊、咩 DSE 啊，已经距离我好即系年代好久远啊，即系身边识嘅人啊，都全部都过晒呢年纪啦。咁自己当然就过咗好耐啦。咁啊，点不知即系做 Top Only 咧，原来有会认识翻呢啲咁嘅 DSE 鸡嘅，咁啊， 咁啊咁啊，仿佛咧，即系俾佢哋讲到都今日系好大件事噶嘛。今日文凭试放榜系嘛 ？DSE 系咪叫中学文凭试啊？咁系一件好大嘅事咁样样。咁于是乎啊，好啦，应下节啦，揾下啲歌咁啊，发觉真系冇乜歌系即系好啱呢啲，即系呢啲咁嘅日子咁啊。咁啊算啦，咁啊揾首啊黄秋生版嘅学生歌啦，咁啊叫做系应下节咁话啦。咁啊，即系距离呢个当年，我哋就叫会考啦。咁啊，A level 我系冇考 A level 噶。咁啊，听闻咧都唔系听闻啊，嗰阵时都知道 A level 应该系比起会考更扑街、更捻大镬、更捻即系睇唔到人心嘅一样嘢嚟嘅。咁啊，当年就避一避咗去啦。咁就走咗去，走咗去读 high dip 啊。咁啊，即系而家叫副学士啊。而家仲而家都有 high dip 嘅。咁唔知。点分啊？咁类似而家嘅分法就系类似副学士啊，好似俾你继续升学咁啦。但系 high dip 咧就会嘅，即系职业向多啲咁啊。咁嗰阵时冇副学士嘅，都系 high dip 嘅啫。咁就，但系好多套 high dip 嗰啲都系继续升学噶啦。咁啊，咁啊，副学士嗰啲冇嘢做，咁都系唔系冇书读，咁都系要出嚟做嘢噶。所以其实都系好含糊嘅啫，啊啲咁嘅分法名嚟嘅啫。咁今日咧，知道嘅网友咧有两个啦，一个希活啦，同埋垃圾网友啊，今日放榜噶嘛。头先睇垃圾网友话好紧张咯，咁啊要带埋父母去放榜，咁啊祝你好运啦。咁即系系你父母主动提供啊，定系你要人陪咧？咁啊即系。我未见过你啊，虽然你把声又比较似女仔啊，咁啊，就呢啲就唔需要劳烦到父母嘅，除非佢话好想即刻知，咁你打电话都知啦，咁啊，因为其实父母喺度都帮唔到你啲咩嘅，咁啊，嗱，我哋嗰阵时咧会考出嚟咧，攞住张成绩单咧，就即刻就知啦，本身间学校收唔收你，咁啊，本身间学校咧就唔收你嘅，你就。就係、是、睇你嘅意願係點啦，即係你低分啦好緊要，咁你 repeat 啦，諗住咁或者直頭唔讀啦，讀第二啲或者直頭唔讀書咁都有嘅，我哋嗰陣時都會嘅，即係中午出嚟就算啦，唔讀啦。咁啊，又或者你去第二啲學校揾啊中六啊冇得升啦，即係你 high 邊嗰啲啦，即係14、5、6分。咁啊，嗱，我嗰間學校之前都講好多次啦，即係阿 Ken 嗰間母校啊，咁啊。就係、是、啲叫做沙田呢啲叫新界名校啊，我要即係好唔同啊！新界名校同傳統九龍名校，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好大分別嘅。呢啲咁嘅新界名校咁啊，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叫做會考都有翻合唔合格噶嘛，即係基本上合格嗰啲，大部分人都係合格噶啦。咁我呢啲會考合格咧，就佔咗好少好少部分嘅啫。咁就啊，一定唔使諗喺原校噶啦。咁啊～即系观乎沙田区内嗰啲学校都应该就升唔到噶啦，咁啊得中六咁啊，我记得嗰阵时咁啊派咗成绩表、成绩单，跟住就攞住个单去，即系头也不回啦，系咪？即系此处不留人啊嘛，咁啊同一两个差唔多分数嘅同学咁啊，周围去滴下啦，咁睇下有冇啲学校收啊，咁啊。其实嗰阵时就冇资讯，冇而家咁清晰嘅。我自己觉得，一来可能自己唔去理解啦，咁啊，即系除咗 repeat 同中六咧，你话唔读呢啲，跟住读咩咧？咁都有啲模模糊糊，唔知读乜。系嗰阵时放咗榜之后，先至去研究嘅啫。咁啊，咁嗰阵时知道原来有呢、這个啊，将来嘅 I 大啦，咁啊会有嗰啲high dip 啊，或者 dip 嗰啲读啦。咁啊，咁我嗰阵时个分数应该就系可以读到 high dip 嘅，咁就咁就去我自己其实隐约就觉得中六嗰啲已经唔啱我读，因为我即系对于嗰啲咁嘅读书方式咧，就都唔系好得噶啦，咁啊，咁于是乎即系后来咧，咁啊转咁样咧，都系去咗repeat， 我記得嗰年 I 大咧係有manual咧收咗我嘅，咁但係我就係因為對呢個科目又冇乜興趣啦，咁於是乎就去repeat 啦，咁啊 咁 repeat 之後咧 ，repeat 基本上我哋嗰啲又唔係去啲叫做正統學校啦，叫做嗰啲求其嗰啲學店啊，求緊期報掛個名喺度 repeat 啫，即係交學費翻學，唔交學費又唔翻學咁樣嗰啲。咁嗰年其實都係佢哋嗰度都唔會有咩教書咁，只不過係第二年叫做喺會考嘅時候咧，自己就即係認真翻少少讀書啦，咁成績嘅有所提升啦。第二年咁啊，去到雙位數字。跟住第二年咧，成績有所提升咧，咁但係讀中六都知道係吃夠力啦嚇，咁於是乎就嗰陣時入咗 City High Deep 啦，就讀呢、這個即係 CS 嘅，就讀電腦啦，叫做咁就係啊嗰陣時仲可以有條咁嘅路咯，即係中五咧，咁你就Poly 同 City 都會收啲 High Deep 生嘅，即係中五嗰啲。咁開始咗，我即係脫離咗傳統中學啊，即係文化學校嗰個咁嘅枷鎖啦。咁啊入咗大專咁樣去讀咧，咁啊個讀書學習方式啊，同埋即係講到圓啲就係表達自己，同埋咧呢個發展自我空間啊，當然闊大好撚多啦。咁去到嗰度就又稱唔上係如魚得水咁，但係就好似覺得自己都唔係咁渣啫，咁啊都唔使。即系同埋啲嘢咧，好活嘅啫，好多方面都可以搞得掂嘅咁啊。咁呢个就我自己嘅例子啦。咁我跟住毕业出嚟就做嘢啦。咁啊 part time 收翻个 degree， 跟住再之后，如果你话读film study， 即系读电影嗰啲就后话啦，嗰啲就另外一样嘢嚟噶啦。咁啊，而家據我所知就因為即係教育係一門即係咩幾多大經濟支柱之一嚟噶嘛，好撚揾錢噶嘛，所以應該係五花八門啊，各式各樣嘅課程啊俾你讀啊。咁加上而家嗰啲屋企人嗰個心態可能同以前唔同，以前會真係會嗱，我個年代普遍都會聽到有啲同學係會話。例如佢真係好想去讀設計呀或者咩咁，有啲設計學校咁大一嗰啲，咁真係會話你讀咩呀，即係去搵嘢做啦，即係會有咁樣嘅，即係讀到中午之後趯佢去搵嘢做啦，屋企需要人幫補。咁而家好似就普遍啲家庭都唔會話咁快逼佢你去做嘢，即係點都會夾手夾腳夾你讀埋上去先啦，咁樣即係都會覺得你中即係而家嘅中學畢業，即係高中畢業出嚟就可能就都會想你再都會搵啲嘢讀㗎喇，咁所以少咗一樣叫你唔讀書嘅阻力先啦，即係如果你好想讀書，我唔擔保你就有啲人係好想出嚟做嘢先啦。咁然後就多咗好多個level 嘅，多咗個副學士 level 啦，間間院校都有啦，咁即係多咗好多學位俾你讀㗎喇，即係衰啲講就係你入唔到degree 咁就可以讀呢個 sub degree 啦，即係有種咁嘅講法啦。咁但係如果你成績真係不如人，冇辦法啦，都唔好覺得自己係好渣囉，有咪讀住先啦。因為嗰、那個學習嗰個方式呢係完全唔撚同㗎啦，入到去呢咁當然你唔好太 hea 啦，或者太亂嚟呀。咁理論上我又唔覺得有咩大問題㗎，即係入到個門檻之後，嗰啲嘢就順住自己自然然即係去做啦。咁啊當然你都要有幾多分努力，又有返幾多分收穫啦。唔同我自己喺中學就我有幾多分努力都唔會有幾多分收穫嘅。因為就話唔知點解會讀唔嚟啦。而家睇返當然有很多嘢嘅好易啦，我讀理科嗰啲嘢。咁啊文科嗰啲反而就抽象啲嘅嘢呢可能反而冇准则，理科最近有准则㗎嘛，有 absolute answer 㗎嘛。咁所以点解嗰陣時读唔嚟呢，我自己都你问我都唔係好解释得到啊。咁就即係放榜嘅聽眾就 take it easy 啦，咁啊垃圾網友就話好似真係有啲緊張咁啊，好似唔係好得咁啊，都睇下點啦，係好多條路走嘅。而家就即係就算如果你話即係有一個好 读书好，然后点点点，你可以有一个好好嘅即系工作上、事业上嘅前途。呢、這个就肯定就唔一定系噶啦。咁读得唔好，系咪就会呢啲嘢就冇晒咧？咁亦都更加唔系肯定啦。咁所以就虽然即系。呢样嘢咧喺你哋学生嘅身份上边咧，即系应该系一个好重要嘅事啦。咁但系就好多时候调翻转睇，就觉得唉、哎，都 OK 嘅，唉，唔系好大件事啫。咁就好似我哋，你可能咧即系 talk only 嗰啲，我哋呢啲老师忽咧都唔系好老啦吓。即系我哋呢啲咁嘅人咧，成日开口埋口就觉得，屌冇所谓啦，读书咁啊，即系你可能听到会觉得，屌你老，即系。我当佢系宝，你当系草咁样，即系有呢种感觉咁。但系呢个系真嘅，即系有啲嘢过后睇啫，冇咩嘢咁啊。即系润秀嗰啲嘢我就唔讲啦。咁就咁啊，得闲喂，你哋放暑假上嚟开下咪啦，或者讲下你哋啲放榜，或者上 Green Boys 度讲啦，讲下你啲放榜攻略啊，点样扑学校啊咁啊。咁我都迟下可能都揾翻嗰阵时。同我差唔多分数嗰啲 friend 嚟讲下嗰阵时点样扑学校，有冇啲咩好笑嘢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 ，IFG 又问咧，听 Tony 咧帮唔帮到考 DSE？ 咁啊，我真系唔知而家啲考试系点嘅，即系咩通识科讲到好似嗱，照计我呢啲人啊。咁撚八卦嘅人好似就好適合考通識科啦，咁但係其實通識科嘅評分係咪真係你咩都得先，佢係咪佢有冇咁嘅胸襟去接受嗰啲真係通識嘅嘢先，咁就唔知喎。咁我自己細路呢即係照計最大嗰個啦，計下先可能仲有五年到啦先至要面對呢啲咁嘅會考嘅。咁到時有冇改制呀、啊、或者點呀、啊、都唔知係點呀，唉呀都管唔到咁多呀、啊、咁啊聽 Talk Only 幫唔幫到會考係應該係幫會考放輕鬆下啦，咁一個禮拜放輕鬆而家四日喎，一個禮拜放輕鬆四日，咁都仲有三日嘅。哇，咁希活呢就貼咗張會考單出嚟喎，好似 OK， 佢自己就話 OK 喎，我已經唔識而家啲評分啦，三咁即係好定唔好，三四五啦，佢 around 係 Visual Art 五啊，五星喎、啊、五星好似係好高級啊，星星就係最高係咪，咁恭喜曬你先啦、啊、你可以遊走中香港同埋德國啦，咁恭喜曬先。咁啊，上个星期咧，咁啊首播咗呢个八卦内线啦，出奇地咧，屌你老味，一啲回响都冇啊！屌你，有人话咧，即系我自己谂啊，系咪咧？攝得咧喺呢個兩段歌裏面太撚低調啦，即係今次我而家高調咁講一次，以下落嚟咧我就將會咧播呢個八卦內線嘅第二集，咁啊大家咧即係留心啲聽住啦嚇，俾下 comment 咁啊，咁啊就再一次恭喜希活先啦，咁啊希活咧 listening 有五分，咁就即係應該啊 IFG 就話應該關 Talk Only 事啦，咁啊有冇得去德國咧？呢、這、一個是我最以為在香港讀喎，佢話屌你諗咩，梗係去德國啦，擴大勢力範圍嘛，反日要再去導讀下佢先，唉咁啊大家留意下聽八卦內先，屌你老味。 喂阿 Bell， 做咩 妖頭先食得飽唔飽？ 你话呢餐餐饮茶都唔饱㗎啦。 如果唔係囉，嗰几条女仲成日话饱饱饱，又叫人哋唔好再叫咁多点心喎，真係根本一啲都唔饱囉。 梗係啦，令我鬼上身㗎嘛，梗係食嘢都唔饱啦。阿卡姐又系嘅，成日都限住人头叫 1.5 笼点心都发神经。 即係少啲人都唔可以嗌炒粉面饭嗰啲。 係少个六个就唔可以再叫炒粉面饭。 咁都死啦，系咪啊？ 都低能嘅佢。咁人哋嗰日肚饿啲啊，想食多啲都唔得嘅，又唔理下咧，即系男人多唔多都系咁计嗰条数。 其实佢原意系好嘅，又唔想嘥嘢，咁但系又要限定呢样限定嗰样就唔好咯。咁唔通我要我好似班嗰啲妹妹仔咁样啊，三个咁样 share 一个饭盒咁样，想食就食噶啦，我唔会扮晒食噶。 三个人 share 一个饭盒真系唔够饱，大佬。 但人哋饱啊，人哋正餐食少少，咁啊中间又食零食，咁你冇办法噶。 咩？你知唔知嗰次咧，班男人话想叫卤水平盘，跟住阿卡姐即刻又话：哎呀，唔抵食啊！啲份量又少又贵，总之讲到人哋都唔好意思嗌。 呢样都唔核突，最核突系讲紧佢分食物嗰度啊嘛，将嗰啲点心咧分到细细粒、细细粒咁样，你知有时好难分噶啦，咩咸水果春卷咁点样分四五六份啫？ 点叫阿姐？ 唉，总之你见到都唔想食啦。 佢唔分埋呢个花生鸡脚，你咪偷笑咯。跟住攞匙羹八，嗱，一人两粒花生，一只脚趾咁样。 系一节脚趾啊，每人只可以食一节脚趾。 不过其实夹钱啫嘛，又唔系佢请，使乜咁紧张？ 切，咁你多啲人嗌多啲嘢食，咁啊咪要夹多啲钱咯。佢咪夹大份啲，即系叫做每人大份啲啦吓。 我唔想同佢哋饮茶啦。 我过去咯，咁但系冇办法嘅，呢啲避免排队嚟噶嘛。 喂，咁等阵下午茶叫埋你啊？ 梗系要啦，帮我嗌只炸鸡髀同埋冻柠茶，小甜。 好，唔同你讲啊，做嘢。 嗯，系咁啦， 拜拜。 港戏连场。全日欣赏，慢活远禅。 开始咗， 飞咗。 嗱，今日咧慢活远禅啦 ，The Battle 就系呢个咧半边人嘅影后录音啊。咁现场嘅人士咧有我 K 人啦，仲有 K 老母啦 ，Hello， 同埋阿 K 网友嘅。 系，我哋嘅仲要有我把声啦。 系，咁我哋头先咧啱睇完呢个咧，即系我成捻日推介嘅呢个半边人啦。咁啊， 系我叫你睇嘅。 你资讯上通知我啦，咁当然要几日。共通常呢啲 miss 咗先发觉，原来要想睇啊。呢啲咩一百套电影啊？ 系啊。 之前你 miss 咗几多套啊？好想睇嘅，但系又唔记得咗买飞嘅啫。 冇咩唔記得買飛，全部啲介紹都有一半係我寫嘅 啦。哦， 我李生係幫電視本做 freelance， 所以又知有咩戲 上。咁我同 K 老母多次喺節目度介紹啦。咁不如就問下 Ken 定同佢睇完覺得點啊？喂， 嚇，唔係係咪第一次睇咁寫實嘅嘢先？ 應該好耐未睇過，真係。佢好佢譬如賣魚又真係影去斬魚啊，斬到斬一條魚兩條魚係咁斬啊，跟住又劏啊，即係成個過程影曬出嚟囉。跟住拍佢哋教啲人做戲呢，又喺度影曬，即係一個鏡頭，一個耍功夫耍功夫，唱歌唱歌，食煙啊，吞雲吐霧咁樣影曬出嚟啊。咁啊，真係好寫實啦，真係。 你投唔投入到阿瑩呢個角色嗰度咧？你會唔會有啲咩啟發或者點？ 阿瑩啊，好似唔似拍戲嗰啲明星咯、啊，真係。因為而家啲全部都包裝過有樣啊，即係有化妝啊。咁以前啲戲好似咩都冇就你啊咁樣，即係個女主角就。好平凡嘅一個人，直情係平凡到係你唔覺眼係佢係電影拍，即係拍做緊戲添啊！係啊， 其實許素瑩之後有冇演過戲啊？ 你許素瑩之後係做咗文化人啦，間唔中有演嘅戲嘅，即係嗰啲有啲壓邊都會有佢出嚟客串啊咁樣。 我記得好似 近年有一套戲㗎，近年係有一套戲㗎，係專登揾翻佢。類似係有一個致敬咁樣嘅， 有致敬阿婆啦。 唔知啊，近年係有出過嚟做過一套客串嘅。 佢上個月喺電影資料館做嗰場，佢係有出嚟做 Q&A 嘅啦，我記得。即係佢係有啲，但方玉平有啲走咗去邊？ 方玉平嘅就我哋最後所知係就病得好緊要啦，就係、是、大一四年前知道，係咁啊。後來話好翻啲，但係好似喺美國咁好翻嚟嗰時就。 我已經冇翻嚟再，都冇同佢做呢套戲 Q&A。 係啊，咁啊嗱，俾多啲 background 啲資料俾阿 Cam 網友啊。咁咧，其實裏邊你知唔知？其實做佢嗰啲屋企人啲，全部就係佢本身嘅屋企人嚟嘅。 嚇、啊，唔 係、啊，如果你唔知佢咧，所有嘢都係 全部係佢屋企人嚟嘅，阿爸阿媽、阿姐。佢 嗰度有成六兄弟， 全 八兄弟姊妹，八個 係、 啊。 全部係素人嚟，因為嗰陣時許素瑩係其實就係佢個戲裏邊咁形容佢。佢係唔鍾意自己賣魚呀，好討厭，於是乎佢就去電影文化做學戲，跟住佢哋就搵咗佢做拍一套佢自己嘅 故事。即係而家呢套戲係講返佢自己嗰個心路歷程，直情係自己好真係賣魚呀。 係，佢真係賣魚，亦都嗰啲真係佢屋企，亦都真係佢屋企人嚟嘅。 而佢又真係走咗電影文化中心。 咁唔怪之嗰個老張松拍演，好似個導演咁呢，話一定要睇下佢賣魚嘅情況。即係好似係佢個導演咁樣睇翻呢套戲，因為原來呢套戲就係嗰個許素瑩嘅自己本身嘅故事。係 啊，佢張松柏就其實應該就係本身係方玉婷嚟㗎啦， 好明顯啦，係 請翻嚟做啦。咁啊，你佢K 老母當年，你係咪你唔係第一次睇啦？係嘛？ 唔係嗰陣時我哋讀電影學院就係有一成堂兩三堂係講方玉婷嘅嘢嘅。係 啊， 我記得係每一堂睇佢一套戲啊嘛，睇呢個父與子，跟住又睇呢套幾套 《美國心》啦，跟住 又《美國心》咯。跟住我嗰陣時最尾 term 係寫咗《美國心》嘅 paper， 所以對方玉婷都有啲。 我美國心，我係後尾有一次做嘅，都係有許素瑩出嚟講，即係影後有講咁樣，都係講翻。 佢走翻出嚟講， 係啊， 關佢咩事？ 佢懶係嗰陣時有個方玉婷回顧展咁樣嘅嘢，咁佢係即係 one of the icon 咁樣啦，可能。 哦，即係佢就做。 佢一出嚟第一句都話我嗰陣時識啊方導演啊，你知啦，我賣緊魚嘅咁樣。 唔係嗰場，你知嗰場咧？阿瑩同埋男朋友講嘢嗰場其實真係即興嘅啫， 係啊， 即係點解嗰個真係佢嘅前男友，跟住佢哋講緊真係，佢真係好坐喺度講佢自己關 係，搞錯啊！ 所以阿方玉平其實阿張崇柏坐喺度望住佢，就基本就係方玉平幫佢做訪問咁咯。 咩料啊？ 所以佢係真係喺度講自己嘢， 又真人又多出嚟講。跟住個鏡頭又照影。 其實我哋嗰時讀書咧，讀呢套戲其實係即係好多係攞嚟做討論，即係 reality 同埋 drama 嗰個之間，即係攞嚟做呢個嘅範例嘅一種嚟嘅。係 啊， 即係你即係呢幾部戲啦，連埋《美國心》咁，《美國心》又更寫實，即係更加係叫做係捕捉真實嘅。 有一部戲有一半基本上係度跳嚟㗎嘛， 係啊係， 佢後嗰半完全係度跳嚟㗎嘛， 係啊係啊，咁啊， 佢哋唔會 cut 即係會暫停咗自己嘅咩？即係有時你太寫實嘅嘢。譬如我講講下，突然之間我唔想講，或者 dead air 或者停咗，咁點算啊？即係好難拍到。 佢哋又夠放啦，即係啲人。 咁當然佢有一即係有信任咁先至擺佢哋上鏡啦。即係佢應該熟悉咗或者傾咗一排啊，咁先肯上鏡講嘢啦。 我真係冇諗過素人出鏡呢樣嘢，而家係完全唔可能啊！喺全部就算擺 YouTube 都要。即係點啊？度過排過又喺度有啲叫做作咧，先可以擺上網啊，擺上我電影嗰個。 佢啲所謂真人 show 其實都係咁 假咯， 係 咯， 假咯，真 係。所以而家即係我其實幾年冇第一次睇啊，好似係2008年啊，跟住翻睇。我第一次睇應該同 K 老母一齊睇啦，應該 上 台睇啦，睇到哇，好撚勁啊！睇到震曬，即刻即係真係睇到人心喎、啊！你知啊？ 我同你講話，我啱睇完千五仲頂唔順， 係 打極都打唔完，跟住睇翻啲真實嘅，哇！ 其實嗰陣時佢係個年代上。即係你而家當然今時今日睇翻你好多話攞鏡啊，即係因為嗰陣時打燈技術，你一定有啲位係要打得好壓突、好 odd 啊，有啲燈位係打得好 odd 嘅街市嗰啲，即係好明顯一盞大光燈射埋去。咁、 啊、 但係就我覺得完全係可以 over 到呢樣嘢冇問題嘅，就 我覺得 會話好影響到你嘅，或者嗰啲人有陣時戇鳩鳩。嗰啲cut位咧，好明顯係震cut啊！嗰啲都接受到喎。 即係阿爸嗰啲咧， 係啊， 因為你睇到佢嗰啲憤怒係真，佢發嬲嚟真嘅嘛。但係佢嗰啲中間等嘅都係有啲尷尬， 係啊， 睇到即係好似明顯係有鏡頭看住，跟住佢又喺度好唔自在咁喺度做緊戲。 其實即係八十年代初係，當然香港電影有好多年啦，話，但係八十年代初算唔算係即係走出影 studio 拍，即係走出片廠拍戲嘅開始咧？係咪啊？ 冇係所謂真正嘅 走嗰新浪潮啊嘛，啱啱 係啊， 都係創新年代啊嘛，即係你都聽到阿舒淇喺套戲裏邊講話，哇阿徐克啱拍完碟變到好正啊， 係啊， 係即係嗰新浪潮啱開始咁，又有一種帶種新嘅自然感啊，佢電影度啊，香港電影啊，即係喺度如果你話咁唔再是場景，就可以將電影帶咗去現實世界咁，或者捕捉到現實世界。 係啊，咁呢方面係最震撼啦，即係我作為都係一個創作人咁啊。我自己好羨慕佢呢一種嘅拍攝狀態，或者製作可以咁樣去拍到戲咧，真係聽見都濕曬，真係。 但你，但好無奈就係你個科技越嚟越好，但係啲戲係越嚟越唔自然嘅咯，感覺到。即係而家啲戲好做活作，或者啲嘢拍得好靚。你科技就算而家啲機用嘅高部分，你可以拍到出嚟，但係你感覺到電影係越嚟越唔自然，好似翻咗去以前五十六十年代嗰種唔自然嘅感覺。 即係你會諗下，如果方玉平有部5D 嚟拍，應該會更好睇，好好多喎。即係佢冇曬界限，又唔需要驚部擺唔落部機。 個問題係而家你俾電視嘅真人 show 同太曬啊嘛。 係啊， 當你真人 show 可以做到呢個捕捉嘅現實感，咁咪電影做嘅現實感嚟 睇啦。係啊，即係我又諗起一個。B.B. 傾講我嘅嘢，佢話如果俾阿 Robert Johnson 有支電吉他咧，肯定不得了啊！就係、是、咁，即係同樣嘅道理喎。呢啲 Robert Johnson 啊， 知喎，真 係所謂嘅 blues 嘅 father 啊，即係攞魔鬼，唔係攞靈魂換魔鬼，換咗吉他技巧翻嚟嗰個啊，K.S. Cosmo 嗰個啊，你唔知邊個啊？屌你鬼仔，你唔知 唔把炮？我鬼仔唔理乜都識。 David Bowie 識唔識啊？咁啊？系咪住你附近啊？ 有冇听 David Bowie 从呢度啊？我睇 Progressive Music 啦， 系 Progressive Music。 呢度唔识， 呢度唔识啊？呢度唔识咩？ 我都唔识。 系咩？哦，喂，咁你上次睇啊？有阿许素莹，即系之后讲嘢，佢有冇讲啲咩嘢？ 我冇睇嗰场。 我哋冇睇嗰 场。我點會睇兩次啊，大佬？ 係咩？我 兩個月睇兩次， 我想睇多次喎。而家睇完咗，不過都唔知有乜機會睇多次。 冇噶啦，好難揾嘅。 但係如果唔係電影人睇咧，即係譬如你話張艾嘉，佢自己做翻張艾嘉，就好似好容易明。但係 心動明咯， 呢啲素人睇翻。即係冇起，即係你好拍得好就好睇嘅，拍得唔好咧，哇真係好辛苦喎！因為你冇爆破啊嘛，你就睇人心咯。佢如果但係你個人心，如果佢一冇咗嘅話，你真係哇搞乜鬼啊？喺度行嚟行去，又喺度 dead air， 問你點解中意我，又跟住又呆咗一輪，又喺度答好想認識你多啲啊，了解唔夠深，即係呢啲。變相好平凡啊，又可能吸引唔到啲人睇，即係可能悶咗落嚟。 你咪想冚嗰條胡鬚仔喎？ 嗰個 Apple 嗰條友，屌你又排骨仔咁樣話，我想要三四個咁咯。 嗰啲離地左膠啲咁嘅嘢係咪？有啲類似嗰啲咁啊？會唔會？ 唔係扮撚曬嘢。 咁柒頭，以前都唔覺得咁老土，而家係而家嘅老土都唔夠以前嗰種。 打鼓柒過嚟個樣子，有除曬衫嘅排骨仔要打。 嗰時啲人係咁 樣，留曬須咯， 係留曬須。 嗰時啲係咁樣樣。 嗰時原來咁樣。 嗰種嘅自認靚仔係自認係型啊，可以溝到幾個啊？ 係啊，我想要兩三個咯。咁你交幾多個啊？一個咯。 唔係，但係而家冇呢啲元素去拍啊嘛。譬如我係好寫實嘅，咁但係大家做嘅嘢又一樣喎。譬如你攞個 iPhone 出嚟玩啊，喺條街度行嚟行去，又喺度即係買嘢啊，咁好唔係咁突出咯，唔係咁特別咯。即係咁，佢做嘅嘢我哋都平日都做到，咁佢拍唔到啲咩味出嚟。你冇爆破啊，冇槍戰啊，咁樣好難做咯。好難睇嘅應該 唔係你問我，我覺得就係而家呢個年代，你一攞起個電話，總會有一個人想表演嘅咯，即係個表演嘅心態去做啲嘢出嚟啊，或者特登突出啊， 有目的嘅啫， 係啦，好難有嗰種自然啊，唔覺得好似俾人拍緊嗰種感覺，比較難揾到呢、這個。 唔係，但係你如果話美國方面嗰啲 indie 嘢有冇好似咁樣嘅拍咁樣？ 唔係，反而我話。因為而家真人 show 咯，你睇幾年前 MTV 有一套叫做 The Hills 係所謂嗰啲真人 show 就係講一班有錢仔喺嗰啲 LA 啊、南加州嗰啲，跟住咧佢哋拍嗰種方法就係、是、 白人啊、黑人嚟啊， 白人啦、啊，梗係屌南加 州，唔係嗰啲希爾就優、希爾就優嗰啲啊， 有錢仔定白人嘅啦，嗰啲就係廿零歲嗰啲咧，唔係佢坐個劇飛，跟住個導演就會遠鏡，弄兩三個遠鏡，兩個 angle 影住佢哋講嘢。 咁你又覺得好似好自然，咁但係你睇你如果你睇開電視或者識睇咧，你會覺得一定係 假嘅，係啊。 但係睇嚟覺得好自然嘅喎，係遠鏡拍，即係好似方玉平咁咯。你 MTV 都識拍方玉平嘅嘢，咁你仲有咩拍？即係寫實電影仲大條嘅啫，有冇需要 啊？咁啊，唔係咁啊，寫實電影不嬲，從來就唔係討論個技巧嘅，技巧佢嗰個寫實性係被逼出嚟嘅。你 係啊？ 你話如果俾佢可以捕到好靚嘅畫面，佢會唔捕咩？咁呢個冇辦法㗎嘛。 我覺得反而方玉平唔係 OK 啊， 我覺得佢完全唔 care， 我覺得完全唔 care。 所以即係其實 documentary 好多人都覺得係冇故事，其實 documentary 先更加需要一個故事嘅啫。佢頭先其實係個故事吸引嘛，你睇緊嗰個人要啊唔中意自己嘅生活啦，點樣去掙扎去做第二 second life 咁啊，有少少，即係嗰個係好睇嘅事，本身係好睇嘅事。 咪方玉平佢最犀利就係佢攞到嗰個人物，即係套戲當然唔係一個真人真事啦，即係佢個人嘅 background 係真，但係佢古仔係做出嚟噶嘛。佢用人嘅，佢用嗰啲人嘅真正嘅 background， 跟住用佢真嘅生活，跟住去做一個假一個構造一個古仔出嚟，嗰、那個就係佢功，即係而做得好睇先係佢功力。 嗯， 而家嚟聽網友都唔知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咁先勁，即係我哋呢識睇嘅真係知道邊係識興咩唔係，或者咩係邊啲人係專業演員，邊啲唔係。咁但係睇下聽網友佢哇都幾驚訝，可以身經13億人， 有冇人13億人感動？ 有冇人心啊？ 有咩咩都有人心嘅。 過兩個禮拜美國心有冇買飛睇？ 我冇啊呢排， 你點解買？ 唔係我唔明點解叫半邊人呢套戲嗰個戲名叫咩意思？ 佢自己一個人生，另外想有一個新嘅人生，我嘅解讀係咁啊，係咪咁啊？ 你冇諗住話先，大家就同一堂戲。 佢有解過個名咩？ 冇啊，解過個名 啊，冇解過個名。 我自己覺得係咁噶，你覺得係點解？ 女股嘅啫喎， 我都就係唔知咯，就係 可能現在黑 好似 咁樣啊。 唔係，佢好似講緊佢一半係現實生活一。做戏同埋去读电影嗰啲咧，就是、另一半嘅生活。咁佢好似将自己个人劏开咗一半咁样，我好挣扎咯。佢临尾喺个舞台嗰度，佢话突然之间话唔演都系因为佢过唔到呢关啫嘛。 系唔系佢嗰场我读佢解读佢面试嗰场戏就系佢话唔做嗰场戏想讲嗰啲嘢嚟噶嘛。 系啊， 即系想同个老师讲啲嘢嚟噶嘛，跟住而家先讲出嚟啊嘛。 我係啊係啊，好明顯啦， 係啊係啊， 嗰啲咪即係老師撇佢嗰啲對白啫嘛，即係佢要回應佢咁樣咯。 係個故仔係好嘅，臨尾首尾呼應啦，臨尾又就係做翻喺個面試同埋係終於揾到自己理想啦咁樣。 係最尾佢 成個故仔 係心軟正，即係佢嗰個無奈，即係要向現實嗰種無奈係咁先正啊嘛，即係佢呼歐，跟住見到啲人喺圍住喺度賣魚咁先正啊嘛，嗰個 ending。 佢諗到個尾先拍翻成個 story， 我覺得係呢啲戲。 咁佢諗到頭睇第一場戲同最尾嗰場戲，想點樣 open 點樣上 end， 跟住先， 然後中間就砌翻嘅啲位，我都覺得。 中間我都係傾出嚟，應該一路拍一路變，我覺得係。 係啦， 我覺得係。 咁咪隨住 演員一路夾出嚟。 除咗個老師，即係個師生戀嗰段嗰啲嘢， 應該係側咗諗嘅。佢自己好想發生嘅事。 係啊，我成日都覺得咧，拍埋呢啲咁嘅導演嘅想做嘅戲咧。永遠都係個導演就係想做啲嘢， 你冇污衊啲導演， 想愛上啲演員，但係現實世界做唔到，第一咪拍套戲出嚟係愛溝咗個演員去咯，係啊。 咁熱戀心拍咁多套 step 片，係咩意思？ 係有係啊，熱戀心佢自己都認噶，當初投嗰幾套咩第一咩獨家示愛啊， 三套 嗰三套係噶， 係咩？ 係 你將呢行諗得咁開心， 佢冇幫你生咁靚仔啫嘛。 咪呢大陸導演係最識嘅咯，最叻佢就係娶啲演員翻嚟噶嘛。有幾個導演都係咁啊，係 嘛 嚇？ 咪娶唔到嗰啲咪拍套咁 戲咯，就係咯， 係啊，用個導演嘅睇世界。 咁啊，方玉平嘅產量又唔係好多啦，好似得 feature film 四套，有套咩戲？是不是有套講做大戲的嘛，跟住有套。 90年代 有 會跳 拍咗一套囉。講跳舞同做大戲 crossover， 好似係。 飛埋嗰啲 好似係咁樣。跟住就冇乜啦。 得欺拍嗰啲。 咁啊大家找到片嘅可能唔係好多啦。但早排港台有做過獅子山下野孩子啊嗰啲都推介大家上去找下，都係拍得好好嘅，即係方玉平嘅。 彩色 㗎。黑白㗎野孩子。 唔係用飛諗拍嗰啲囉。 野孩子黑白噶嘛，好似 野孩子又有，跟住獅子山下佢都拍過嘅。 係啊，係啊， 係啦。而家港台嗰個數碼台都有時重播，重播翻嗰啲戲，係啊，都 OK 嘅。 咁啊，佢哋嗰陣時係用黑白嚟拍電視劇嘅，好撚癲㗎嚇！ 如果 TVB 用菲林拍 嗰啲 Telly Feature 嗰時叫做，可能五十分鐘一個一套戲咁啊， 即係嗰啲阿黃西財喺度講二十分鐘嘢嗰啲 TVB 咯， 係係新女性主義台頭啊， 新女性 係啊 係啊！阿方玉平後期或者同期係啲咩級嘅導演㗎？ 徐克咯， 徐克咯，徐安華，徐安華先，徐安華， 新浪，佢哋同一代嚟嘅， 嗰一堆係 卓白堂咯， 徐 白堂，咩啊？ 即係嗰一堆就喺外國讀完電影，跟住好似我咁。 煲車嘅卓白堂， 有個姓譚嘅咧， 譚家明 咧， 都係一齊， 偶像啦， 都係一齊。 佢後屘咪拍套翻拍咩郭富城咩父子， 父子 唔係翻拍嘅。嗰陣時佢係喺佢拍完70年有80年代，跟住喺馬來西亞教嗰個 記者 書，跟住都喺城大嗰度教書嘅。而家好似冇喺城大教啦，但係佢就翻嚟拍咗。 唔係，佢就特登翻嚟拍一套戲咧，即刻攞金像獎，即刻俾曬面咧，咁樣就可以即刻攞個獎。我覺得如果又翻即係啲依一派嘅導演咁樣拍翻套有人心嘅戲，又可以攞個獎。 我咁講， 翻大陸啦， 真係好睇嘅。 係咩？我唔得喎，我完全接受。 你係咪導演版先？導演版行 嘅。我睇嗰個版係有距離講嘢添，但係佢背後可能佢嘅態度比較囂張啦。我唔中意佢個。 唯一有啲唔自然就係睇下郭富城做馬來西亞人咯。 哦， 係有冇女啊？ 唔係第一句嗰啲阿 boy， 即刻勾大啊！ 阿 boy， 跟住無啦啦藏起有六百腹肌嗰啲就有啲難接受咯。 我就係因為咁覺得佢。即系唔系一个求真嘅一个电影咁咯。 谭家明其实系有啲串嘅，咁但系佢串得起嘅冇计啊。佢系王家卫师傅啊，想点啊？王家卫嘅师傅嚟嘅， 阿飞都系靠佢剪出嚟噶，佢自己讲 就系咯。 佢自己讲啊嘛，唔系咩？王家卫冇讲过 啊。佢 credit 系佢剪接噶， 就佢讲系差唔多套，系佢剪出嚟先至咁好睇嘛。我係王家衛冇講過。 咁阿王家衛第一套戲編劇都係為阿譚家明做編劇嘅啫。 係咩？哦，有份 簽名啊嘛。 哦，最啱係啊， 係王家衛寫啊嘛，跟住 係啊係啊。 魔警近年呢個魔警都係阿譚家明剪噶嘛。 係阿譚家明嘅剪接可能出名過導演嘅， 大家都知。 雖然有經典嘅 愛殺 吳翠夫搏嘢喺呢個電車嗰度。 邊套啊？邊套？ 烈火青春啊！ 烈火青春 哦，烈火青春，張國榮。 系啊，嗰個湯鎮業同埋阿邊個夏文汐係嘛？ 夏文汐係啊， 著住褲做愛，我唔知點 做。 我唔係 出名啦， 我唔係咁深印象啊，夏文汐嗰啲，我淨係記得唐朝豪放女， 好正。最正就係愛殺，有呢個細路女夾起呢個櫃門，跟住俾一嘢咁掟落去噴血啊嘛！ 愛殺， 愛殺係林青霞，跟住唔知男演邊個，跟住有一場戲近尾就因為最尾後嗰半係嗰個男主角癲 Q 咗，跟住真係殺曬成。碌女仔噶嘛，跟住一場有個細路女，唔知十零歲嘅夾咗喺個鞋櫃嘅衣櫃嗰度，跟住一條友一嘢咁扮咁踢落喺度咁啊嘛。 咪以前係中意咁嘅，阿徐克都殺貓啊，唔知搞乜搞。 跟住我第一次睇係第一次好大聲，但 oh shit 咩啊？有套咁嘅戲咩？兩個字啊，真係叫 愛殺，愛殺 邊個導演㗎？ 陳家明啊，陳家明。 咩事？ 我用呢個高達1960年代法國新浪潮主義， 紅色浪潮。 其實你哋成日話新浪潮咧，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係咩係新浪潮？即係一啲獨立嘅電影啊，定係一啲 三觀嚟香港先？ 如果香港，其實每個地方都有新浪潮，台灣又有新浪潮。 我唔係喎，我嘅新浪潮係黃百鳴嗰啲喎，家有喜事啊，係 啊，黃百鳴梗係唔係新浪潮？ 唔係喎，佢嗰時係拍埋曬呢啲賀歲片啊，跟住一班人做 嗰啲唔係， 嗰啲唔係浪潮咩？ 有咩好浪潮嘅？ 佢冇人稱話佢為新浪潮喎。 冇人心， 冇人心噶嗰啲。 咁咩 睇唔到人心？ 咁咩新浪潮？ 新浪潮就係80年代初有一堆外國讀書嘅導演，跟住翻咗嚟香港。 我咪 係 譚家明咯。 係啦，咁佢啲戲就係藝喜劇開始嘅。咁佢藝術風格就比傳統電影有啲唔同嘅， 但係唔係王晶老豆嗰啲啊？ 就唔係王晶老豆嗰啲，即係就係將嗰啲傳統嘅商業電影，跟住用一種新嘅所謂藝術風格咁就啊。 好似仲有視覺效果啊，或者裏面有啲所謂嘅文化嘅 reference 啊，例如好鍾意揭攞本嗰啲咁嘅詩喺度，外國詩喺度揭啊，咁樣嗰啲會有多呢啲。 所以你睇啲戏要好留意佢睇啲咩书噶，呢个好紧要。头先都好强调佢睇紧啲咩书。 陈明啊， 系啊，我都唔记得。 嗰个咩？ 即系好有怀疑佢哋睇啲咩书。 系啊系啊，跟住有 close 影院嘅吸牌又成啊嘛，系啊，文化界噶嘛，所以你啲书期就系跟住。跟住呢新浪潮揾食嗰啲 乜鬼嘢《山海經》啊，買2000多元嘅嗰個。 不過新浪潮而家都變曬舊噶啦，即係比較後生嗰個就啊就係、是、徐克啦咁啊。 即係徐克就係將嗰啲所謂美國嘅電即係特技啊，或者嗰啲激啲嘅節奏啊帶入嚟香港電影啊，你可以話而羅家明就係嗰啲法國式嘅歐洲式嘅嘢啊，許鞍華就係寫神啊。 點解你哋成日講徐克就喺度鳩笑啊？ 有代表性啊嘛， 好有代表性。 我未講唱白糖嘅咁大， 咁用心恥笑佢，如果等 於黃色白糖嘅新浪潮，點理佢？ 白糖係新浪潮， 佢跟新浪潮咁樣，大佬。 佢 佢啲識識埋，跟住埋堆。 Post New Wave， 佢係 New Wave， New Wave Groupie 有街，即係嗰啲 Rock Band 嘅跟住啲女咧。 係喎，都可以咁講。係 Almost Famous 嗰啲女啊。 岸西就算啦，係嘛？岸西 岸西新浪潮之一。 Almost Famous 未聽你哋成日講，但未睇。 陳敏敏咯。 你知岸西邊個啊？ 岸西 黃周晴個阿媽啊。係啊。 甜蜜蜜編劇啊！香港首個百萬編劇， 好中意，好中意啊！係啊，岸西係 香港首個百萬編劇啊嘛， 超中意甜蜜蜜，係 啊，係 啊，第一個收咗百萬一個劇本。 咁我想問新浪潮之後咧，咁仲有冇下一個新浪潮係邊一班人咧？ 冇噶啦，冇人再敢用呢個名啦。所以佢哋而家仲係市場霸佔住，揾緊食，邊有得？即係呢個就係悲劇啦！ 冇人走出嚟感應喺新浪，因為你冇一代，你冇真係一代好勁嘅就咁走出嚟啊嘛！你話九十年代未有葉偉信啊，嗰啲咩啊？點嗰邊個？ 咩啊？ 鄭 你個 friend 啦？ 唔係拍車手嗰邊啊？邊個？ 鄭寶瑞。 鄭寶瑞啊，馬偉豪啊，你可以話，但係嗰班唔夠，即係佢哋 follow 唔到。 黃精普， 黃精普又想跟嗰班人啊，失敗咯。即係你唔似大陸咁，你就第五代、第六代、第七，即係你每一代都有一堆贏出嚟，跟住係。佔領嗰個市場，但係香港你都係得嗰兩三個。 咁你而家全部都嗰啲合資攞合資片，即係同即係啲導演都未必係揾香港啲人啦。 咪又係揾翻徐克咯， 徐安華咯，譚家明拍武俠片添。 同埋揾埋啲台灣新浪潮咯， 台灣有咩？ 劉浩然咯，劉浩然咯， 係啊， 張艾嘉， 張艾嘉咪仲拍緊，仲係咯，係啊，台灣都李烈啊。就係嗰班嘅嘢 喎，所以係出名嘅人係少咗嘅。如果你咁講，冇美國嗰個市場咁健康嘅， 冇個新浪潮或者先浪潮都冇啦，屌 係冇啊，咁啊。咁啊，仲有冇咩要補充啊？ 最近睇咩啊？ 最近係你睇 T5 啊？你 講係啊 T5， 我屌睇唔到人心啊！真係 我都明白。 唔係，即係你 reboot 又 reboot， 好 OK， 你冇咗三四集 OK， 翻冇咗三四集，但 係三四集係 disrespect 佢啊嘛 ，disrespect 當唔存在喎。聽講話，我老友陳敏華講話，個導演話走出嚟話呢個係真正嘅 T3 啊嘛。 係， 佢話 T5 係真正嘅 T3 啊嘛，但係雖然你又 reboot 嚟做乜啫？你個時間個 timeline， 你不停喺度複雜化都唔想跟嗰度， 同埋主要係諗唔到佢有個咩原因，除咗揾錢啊， 係咯， 有咩原因要去再寫一次呢個故事咯？ 冇講你又 reboot 有咩原因啫？ 佢又唔係有咩新元素啊，例如咩 李炳憲咪新元素， 女性抬頭又唔係又再強化又冇啊？ 唔係 Sarah Connor 強化咯，嗱你再點強化你下一步？強化真係要佢做埋 Terminator 嘅啦， 係咪 先 ？TX 仲係 Sarah Connor 喎 ，John Connor 都弱雞㗎啦。 唯一可能就係即係李炳憲嘅啫喎， 李炳憲都俾人搞掂咗啦，屌你！佢要你做 Kyle Reese 嗰啲又唔掂喎， 係好撚核突喎， 好撚核突，好似戴黑都已經知佢唔掂啦。 係咁，你有冇睇到好嘅嘢咧？喺呢套戲 咁特技 OK 咯， 州長得唔得？ 抽獎 揾食嘢啦， 揾食嘢啦，因為佢表到自己套戲嘅配角咯。即係當你 Terminator 做咗配角，你咁嚟睇你做乜啫？ 但唔係好多 CG 拍，即係做翻第一集嘅 Terminator 有啲嘢咯。個問題就係你第二集嗰陣時 CG 係佢溝埋嗰啲現實嘢係好睇噶嘛？即係佢 CG 又有啲睇唔到，啲睇到。咁但係呢套係全部都係 CG 啊 ，CG 佢任何冧任何嘢都一定係 CG 咁嚟睇做乜啫？ 咁就冇乜人， 冇乜人真係冇人，係啊。 咁啊，侏罗纪同呢套边套大镬啲啊？ 冇睇侏罗纪。我冇睇侏罗纪，我决定咁攞，同埋宁愿睇 Tap Two 我都唔睇侏罗纪。 其实呢两套系好似嘅，侏罗纪同 T Five， 即系 Jurassic World， 又系有少少唔知做乜你要去喺呢个时候，除咗搵钱之外，再拍一次系咩原因咯？ 唔会今年系 reboot 年啊嘛，完全 reboot 啊嘛，所有嘢都 reboot 啊嘛 ，Star Wars 都 reboot 啦。 Star War 咯，但 下年都 Batman， 你今日有冇睇 Batman Superman 个画头啊？寻日出嗰度。真係 reboot 翻 Batman 咯，又再一次 reboot Batman 咯， 係啦，又跌落個， 又跌落個，又老豆俾人殺死，跟住又 Batman 走出嚟又話， 你老豆死咗 喎，好多我都 打劫啊嘛， 一個 Batman 咁咯， 好慘啊真係，悲劇人生， 我 Spider Man 一個 Batman 下年又俾人 整，次次有唔同嘅死法噶嘛，八九幾種死法， 下年一個 Batman 又死多次，下年 Batman 個老豆死多次。 我唔明咧，美國嗰種創作咧都係會停留咯，即係佢揾到一個好嘅揾錢嘅路咧，因為 Fantastic Four 有 reboot 啊，所有呢啲英雄片又即係可能睇到係唔睇噶咯，即係會唔會係咁咧？ 因為錢太容易揾，我覺得係咁。 好簡單其實咁啊，因為嗰啲例如你話 Fantastic Four 啊。有邊套啊？ 仲有 X-Men 啊，嗰啲就因為 Fox 嗰時當年 Marvel 佢哋未有自己嘅計劃， 亂鳩咁拍， 唔係係啦，亂鳩咁賣版權，跟住就賣咗俾 Fox， 跟住 Fox 知道有錢賺，佢就唔肯放。咁唯一方法唔放唔到就係不停咁拍咯。佢一路拍就一路可以 hold 住個版權嘛。咁Fantastic Four 佢哋 reboot 就因為咁啱差唔多時候啦，要失個版權回翻俾 Marvel 之前咧，就一定要拍翻出嚟，咁咪可以繼續拍咯。 咪嗰啲古仔，因為來來去去都係有外星人啊，或者有啲大嘅壞蛋，然後咧就好勁嘅爆破，臨尾咧就梗係喺個飛嚟飛去又捉，即係冇 Mad Max 嗰啲睇到人心嗰啲咧，完全係一個獨立嘅創作嘅世界觀啊嘛。 所以你應該唔好睇佢啦，等佢知道唔 work 啦。 好難， 就係照舊 好難，好難睇㗎。 係啦， 喂，啲人咁多人喺度鬧 Marvel， 但其實 Marvel 啲其實真係唔錯，佢想點咧真係。佢又拍得唔錯，咁你又 雷神二咪有 邊套啊？ 雷神二啊， 雷神二，雷神二我真係冇嘢講。喂，雷神二導演係 T 5導演嚟嘅，係啊，雷神二嘅導演係拍 T 5喎，睇得出來。 真係有跡可尋啊！ 都係喺度，都係揾食啫，佢又嗰啲。睇得出種揾食啫嗰種感覺咯。 咁啊，即係而家電影個錢啊，大陸嗰方面錢又太大啦，即係大家即係好難再好似即係半邊人咁樣去拍戲，我覺得好難。唯一係咪啲香港又冇咩 indie 片，真係冇乜 indie 冇呢？ 仲有邊個影二次咯？但係影二次啲唔係啊嘛。 影二次佢係搞個小圈子裏面嘅小圈子咯，或者 小圈子嘅小圈子，佢拍啲戲又俾翻小圈子嘅人睇，跟住即係你冇。連獨立之人我都查唔到而家香港獨立電影，因為我拍太壓拍俾自己睇咁咧，即係感覺唔到佢哋有啲想做啲乜嘢出嚟，除咗喺度表達自己咯，太自我化。 咁我真係要積極考慮下 Kickstarter 翻一套戲先。 係喂，沙田輝特 movie 啊 ，movie 啊 ，Two Girls in One Cup， 沙田版。 沙田版咁啊，今日啦，有冇咩補充啊？差唔多啦嘛。 有啊，我要為徐克平反啊。雖然我見你哋咁恥笑徐克， 我邊有我徐克係我偶像，He's my man， 黑吹 is my man。 雖然我唔 係佢拍佢話跌變嘅咁犀利， 雖然我唔係咁識嗰啲咩倩女幽魂嘅，即係我唔係嗰個年代中意佢，我淨係中意徐克一套七劍嘅啫，係啊。 咁啊，你平反唔到喎，你平反唔到。 唔係喎，我 因為佢低迷嗰陣嘅作品之 一嚟嘅。佢有鬱敏喎， 有鬱敏大撚曬。 唔係，佢拍到阿楊彩妮同阿黎明咧，佢終於可以揾翻一個生平嘅角色係可以驕傲一次喎，即係佢 拍到邊個驕傲先啦？黎明驕傲定係 黎明啦？ 佢嚟自己驕傲先。 黎明驕傲應該甜蜜蜜啦，係嘛？ 都唔係真劍啦， 十面圍城先啦，係啦。 唔係徐克七劍真係 OK 啊！真係，即係佢嗰個武俠風格咧，其實比呢個吳宇森係更加早嘅有嘅，係啊。 吳宇森因為唔識拍武俠片噶嘛， 吳宇森拍戰爭片都唔識拍。 咁啊，係啊，係咁多，即係想平反翻啫，點知平反唔到？ 哇！好主觀咁樣講，我你平反唔到，對唔住。 冇啦冇啦， 帮到你帮到你。 咁啊，今日漫活远线啦，咁啊就再讲一段落，系咁先，再见。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听翻个录音咧，好似喺度欺凌啊 cam 网友咁样，其实啊冇咁嘅事嘅。我哋当时嘅气氛系非常之融洽而又快乐嘅吓。咁啊，头先咧就系呢个喺呢个出名 Overprice 嘅呢个吓，唔系 Openrise 系 Overprice.com 嘅美都餐室嗰度啊进行录音嘅。咁因为嗰日咧即系。睇完之后呢咁遇到 K 老母啦同埋 K 网友啦咁於是乎呢咁就话啊不如入去做个录音啦咁於是乎就近就坐低啦咁就啊咁抽奖即係529嗰晚抽奖抽中咗飛嘅湯网友呢咁其实想嗌佢但係完场之后咗一声佢唔见咗因为嗌佢唔到啦咁佢当日呢带个靚女一起嚟睇喎咁我过后问返佢呢咁佢話嗰個就唔係佢女朋友嚟嘅喎，哇！咁即係追女仔咧，溝女嘅時候咧，即係睇啲半邊人呢一啲戲咧，即係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兵行險著啊！即係一係就中咧，佢就會好開心。即係如果佢都啱睇咧，即係女仔會覺得哇好嘢喎！即係因為嗱，老實講，半邊人咧流通量咧喺香港真係係好低嘅。你話嗰陣時咩徐克嗰啲戲，反而你話要揾咧，可以揾翻啊碟邊啊。投奔怒海啊即係嗰陣時同年代嗰啲戲啊甚至話再早啲邵氏嗰啲片你要搵返好容易但係半邊人呢真係唔係咁容易可以搵到嚟睇。咁方玉平亦都唔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導演啦即係喺而家嚟講。咁所以即係即係好多人未睇過尤其是年輕人未睇過係好正常咁如果即係佢鍾意睇呢啲戲你又懟到套咁嘅戲俾佢呢嘩即係掂晒啦咁啊。湯網友應該加分啦，有得咁，但係如果一唔中意睇咧，就好撚大鑊噶。首先即係好似呢一類嘅舊戲咧，咁啊嗰日咧，佢播個畫質當然就唔好啦。即係我估佢可能真係可能 DVD 質素都問水噶啦，即係 VHS 唔知點樣有一個銀刀嘅有個 copy 咁樣。咁、那個島首先就係4:3先啦咁而家戲院睇4:3你會覺得啊屌好撚似用 Instagram 咁樣嘅得中間一忽咁樣。咁即係呢啲咁嘅嘢會有咁我當然我睇戲唔會理呢啲嘢啦即係而家 overcome 到啦一定就。但好多人係會第一個感覺已經唔鍾意睇喎即係咩都未開始已經話舊戲我唔鍾意睇啦又冇明星唔鍾意睇。即係啊咁舊嘅唔好睇咁即係會咁樣喎咁呢個係我係唔撚明白嘅不知幾撚多舊戲係好睇㗎啦點可以咁樣嚟有分㗎呢 咁根据阿汤网友所讲咧，咁佢话即系个女仔都觉得 OK 嘅，咁就唔会觉得闷，咁啊太好啦，咁啊话到晒，即系你送飞呢啲嘢，你估好似吓、啊、某个其他主持咁样送埋啲嘢，人哋又用唔到咁样样咩？系咪？正所谓得物无所用，系咪？水氹啊浸蛟龙，咁送得飞俾人，梗系最好嘅，想人哋有反应啦，好嘅反应最好啦。另一个极端，如果屌嘅，咁都系好事嚟噶吓，咁所以就最怕就睇完好似冇睇咁样，最捻就忌噶嘛，咁啊。啊，头先咧，其实因为就咁睇完戏之后咧，就冇咩做功课，咁样就咁录音讲，咁有啲嘢可能会讲得有啲资料上错误嘅，咁啊，即改正翻少少啦，咁啊，咁里边有讲到咧，即系头先个录音里边有讲到咧，即系许素莹呢一个角色咧，就即系其实佢就做翻一次佢同方玉萍嘅相遇咁。咁其實就係有啲錯咗嘅，再褪一褪嘅。咁應該係許素瑩佢本身嘅角色，佢係跟過一個人去學戲，歌舞嘅人學戲，舞台嘅學戲。咁然後嗰位佢嘅老師咧，後來因病去世啦。咁跟住佢咧就去咗 casting 方玉萍嘅一套戲。咁啊，講翻呢一件事出嚟，咁方玉萍有興趣就拍翻佢呢一件事。咁所以其實咧，喺戏里边咧，嗰个嘅老师咧，佢就唔系一个方玉萍，应该就唔系一个方玉萍嘅投射嚟嘅，就唔系佢自己嘅角色嘅投射嚟嘅，咁就呢个更正翻少少啦。咁啊，许素莹咧之后咧，应该就系做咗啲舞台人啦，或者文化人咁样啊，咁啊，桃姐里边有客串过出场啦，咁明媚时光又客串过啦，咁同埋有时有啲文化活动。都系有见过咁样样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戏里边咧，亦都系当时应该系冇记错系真实咧，即系戏里边又系啦，就做佢嘅前男友嗰、那个。头先我哋系咁狂笑嗰个胡须仔咧，咁就应该就系郑志雄啦。咁就后期佢就做咗一啲独立电影或者啲纪录片类型嗰啲嘅导演嘅，即系或者影像上嘅即系。嘅創作嘅咁啊，嗰啲第一屆 IFVA 啊，咁嗰啲好都有佢啲即係得獎作品啊，咁啊就係咁啊，有時都會喺啲早幾年都有見過啲社運啊，或者有陣時一啲講啲 indie 電影嗰啲 event 啊，有時都會見到佢啊，咁即係咁而家我冇記錯，佢就白曬頭髮，扎條馬尾咁樣嘅，咁啊都係有執須，咁須好似就都白白地咁樣。咁就即一套戏里边嗰两个人都因为做完呢套戏咧，咁就叫做即系符合埋佢个片啦。即系由佢哋本身好讨厌自己卖鱼嘅生涯啦，许素莹之后就去咗一个，我觉得佢可能系佢自己中意嘅生活啦，即系走去做一个可以叫做系文化人啊、舞台人啊、舞台人生咁样咁啊。呢套戏，即系你净系睇一套戏已经都好睇嘅，咁要连埋啊。如果拉阔埋睇埋佢嘅真系个制作上，佢哋真实嗰啲人嘅变化咧，你会更加觉得呢套戏真系，真系厉害厉害。系啦，阿 FG 就知啦，郑志雄啦 ，Video Teach。影像太奇，好似类似嗰啲，又有啲咩 video activist 咁样，嗰啲有一扎咁样影行者啊，好似同嗰一班人，我唔知系 friend 咗定系反咗面咁，好似有啲咁嘅嘢啊，喺嗰一班人话就系用影像去改变社会咁啊，有一个咁样嘅，有一班人咧就咁嘅组织，有一两个咁嘅组织嘅香港咁啊，就后来有好多做咗去咗个SoRec 嗰度咧，都有一啲 common 嘅人嘅。如果我冇我嘅记忆冇错嘅话，跟住咁啊，头先即系播完之后咧，咁啊有嗰个音乐啦，咁就系即系半边人嗰个嘅叫主题音乐啦，佢里边都播出一两次，咁就系呢个林敏儿嘅作曲噶啦。咁都几切合嘅吓，我觉得用得都几靓嗰个音乐，因为有种少少好似少少啦，如梦似幻咁样样，即系真定假咧？ 即系哪些是真实，哪些是 reality， 哪些不是呢，有少少呢种感觉嘛。咁想搵返嚟俾大家听下啦，咁发觉即係当然好难搵。原来喺大陆网站呢係有半边人可以睇得到嘅嗰啲 streaming 网站。咁画质同我哋嗰日播过可能都係差唔多啦，都係唔係好高画质，即係 DVD 未都争啲咁样嘅 DVD 質素啦。咁我唔知嗰个武打而家喺边度，係咪银都 keep 咗，定係佢哋跌撚咗啊，你知银都乱鸠咁嚟啦，咪烧撚咗啊，定係根本发晒毛啊咁样。即系有冇机会修复咧？咁啊，唔知啊，咁啊，咁啊呢套戏咁啊上去cap 嗰个音乐落嚟，咁啊听啦，咁啊睇下佢个 version， 咁啊佢系嗰啲以前嗰啲版本啊，即系一边系粤语，一边系国语嗰啲，咁啊，咁佢喺网站嗰度就一齐播出嚟啦，咁啊真系听到半边人咁啊，一边就广东话，一边就普通话，咁啊好捻分裂啊，咁就如果大家真係好有興趣睇呢套戲呢，真係冇辦法啦，搵唔到碟啦，電影資料館好似係有得借嘅，即係可以喺嗰度現場睇嘅，咁套戲就個半鐘左右啦，都豐富嘅，咁就如果即係都嫌麻煩呢，咁你可以返啲強國網站嗰度可以睇下嘅，都俄羅斯就應該冇㗎啦，咁你自己取捨啦。咁啊，隔一個禮拜之後咧，咁仲有另一套啊，就係呢個《美國心》啦。咁我嗰陣時都買咗飛，亦都係喺529嗰晚咧就送咗飛出去嘅。咁啊，到時睇下各位網友睇完又有咩感覺啦。《美國心》係即係比起半邊人咧，即係半邊人之後嘅作品啦。佢自己有個幾部曲咁樣啦。咁啊，《美國心》就更加實驗性嘅，基本上。佢係擺拍，即係叫做 drama 嘅嘢，係可能得半套戲，跟住嗰啲好多係現實嘅一個 documentary 嚟嘅，即係佢將一個拍攝嘅 production 呢結合埋落去一個 couple 要去移居美國嘅一個事件混合埋一齊咁嚟做，咁即係裏面係真同假係撈到亂曬龍㗎，咁係幾新奇刺激㗎，香港好少呢啲咁嘅戲呀， feature film 呀，唔係話呢啲獨立片喎。咁就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上去睇下有冇飛買嘅，咁喺百老匯電影中心嘅，咁就星期日嚟嘅兩點鐘，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呢。啊，旺角 A 人原來嗰日佢吊住我咪點唔撚嗌我一齊上去錄音㗎嘛，係囉，屌你咁撚咩嘅咩啊，主動啲㗎嘛，係咪我哋呢啲啊要做大個餅啊，最好多啲人開下咪咁啦。咁啊，呢幾日呢就係有啲大事啦，即係水裏面有鉛呢樣嘢啦，咁就我覺得就星期五我哋多啲人一齊討論係應該會熱切啲嘅，北總應該有佢嘅北觀點嘅，咁啊到時再討論啦，或者即係多啲資料嘅時候再討論啦。咁另外尋晚呢仲有一件大事喎，咁就係呢個呢嗰、那個無人機啊，即係終於可以繞過呢、這個Pluto 係咩冥王星啊，咁影咗一啲即係清晰嘅相片出嚟啦，睇到佢係咩樣啦，咁啊大件事啦，咁啊 Band Group 裏面呢最緊張嘅人應該就係 IFG 啦，咁就佢又即係之前一日啊，跟住倒數十個鐘啊，倒數兩個鐘佢都好似有出 pose 嘅，咁就咁另外一個比較緊張嘅人呢，咁就係物理 T 啦，咁物理 T 亦都即係好納悶啊，佢覺得呢、這個點解而家啲人好似冇人緊張咁樣嘅呢，佢話究竟而家啲學校是有幾多個行星嘅呢，佢係教乜嘢嘅呢，大家緊唔緊張呢樣嘢呢，咁老老實實呢，我就即係尋日見到咁嘅情況呢，我諗起喎即係睇二十世紀少年呢，佢講嘅1970年定71年啦，即係登上月球啊，咁嗰陣時即係全球嘅注目啦，好等大件事啦，咁到呢即係經過咗幾多年啦，1970年到而家即係40幾年之後呢，即係你去到冥王星照計呢個更加即係呢個任務更加艱巨啦，咁但係 大家变成胶都费事比咧。咁呢个系就资讯上我哋当然就发达啦。咁但系大部分人咧变咗咧所知嘅嘢都系即系冇咗兴趣知道呢啲咁嘅外边嘅世界啦。咁又会谂起咧，好似我哋以前细个成日话我哋细个。聽歌又會聽美國啊、英國歌啊，即係好鍾意啊，咁又會覺得咁啊，有啲會喺外國返嚟嘅親戚話：，屌美國嗰啲友啊，成個鄉下佬咁噶，地球係咩都唔知㗎，香港喺邊都唔知㗎，即係會有啲咁樣嘅睇法。咁即係佢自己嗰個地方呢，富庶啊、文明啊、發展得好呢，咁係嗰啲人係會對外嘅所想知對外嘅嘢嘅慾望係低好多。咁我哋嗰陣時啊，你話香港嗰陣時窮啊，就係發展中咁樣樣，咁梗係對外邊嘅嘢好想知啦。我哋有細咁啊，我都有呢個同感嘅。尋日聽到佢哋話：，屌點解好似飛過冥王星啊？啲人仲係係咩碰咁樣樣嘅咧？咁呢個就係IFG 嘅評論就係咧 ，The people live in the present only 啊 ，there's no future, no past 咁樣。當然佢就有 critical 嘅批判啦，咁但係有時又係唉係咁啦，大部分人主流嘅人就係你活在當下㗎嘛，你同佢講未來聽日餐飯都可能都未搞得掂。可能個社會上呢，即係你想掙扎向上太難啦，即係我唔知嗰陣時70年、70年嗰陣時有冇人因為見到太空人都上咗月球啦，於是乎發奮去覺得自己要創一番自己嘅事業啦，好似有啲咁嘅人啦，係好多睇二十世紀少年就有啦，即係好似受有影響咁樣，但係而家可以做啲乜呢咁啊，好多地方好多社會都係要規範嘅嘢越嚟越規範啦，咁一個小人物可以做到啲乜呢，係咪雖然我哋鄰國就好似生機處處毫無規範咁，但係亦都毫無保障㗎喎，咁你係咪又可以喺嗰啲地方嗰度即係掙扎求存得到呢，咁所以就係我哋今日面對嘅事啦。咁嗰陣時即係遲啲可能問返 IG 呀，嗰陣時即係登月嘅時候香港嗰啲風氣係點，當然應該係大件事啦，首先有影像嘅嘢嗰陣時都係大件事㗎啦，咁仲要月亮好似就同大家有關㗎嘛，咪有嫦娥仙子㗎嘛，咁嗰陣時係會點樣嘅氣氛，同而家可能禮拜五再答下佢啦。我都同我細路講即係話哎嗰陣時佢以前就已經飛出去㗎喇，個飛機飛咗好似飛咗九年嘛定十年嘛，咁我哋都未出世，咁佢一種覺得飛咗咁耐呀，咁即係有種咁嘅感覺，咁都即係好潑冷水咁講，影咗幅相出嚟呢，好多人即係而家你俾佢睇，佢都睇到之後話係咩喔咁㗎就喔咁又點呢，咁就咁啊，咁我唔知這個是不是要慢慢深究啊，為什麼四十多年人就會變成這樣呢，沒有個求知欲還是怎樣呢。咁呢幾日仲有咩大事呀，冇得放榜啦，咁含完啦禮拜五講啦，有啲咩書展啦，咁有書展，咁我今年都會我會去嘅，咁搵啲睇下冇啲減價嘅細路仔書咁買啲啦，真係書展你話有咩睇就冇咩睇，就係買減價嘢山科場啦，咁我咁我揀啲唔好 pick 嘅時間去咁都 ok 嘅，唔好同人逼，我個人嚟講係接受嘅。舊年好似書展就喺嗰度見到反 J 係嘛，睇下今年會唔會又見到邊個啦。喂，旺角 A， 你講下你睇完嗰一套戲點啊？屌啊，好睇啊，定係點啊？係嘛，分享下嘛，喺 Band Group 嗰度。 咁啊，讲下啲Google Keep 嗰啲咁啊存货啦。咁啊，有一次啊，早几日啦，咁有一晚啦，咁啊夜晚啦，同阿老婆咁啊去阿西沙茶座嗰度食嘢啦，讲下泰国菜。咁啊，带埋啲细路咁啊食嘢，冇乜嘢嘅，纯粹即系。你知而家啲沙田啊、馬鞍山原來好撚難霸位嘅，即係食飯你喺啲 weekend 啊嗰啲，原來係爆得好撚緊要嘅，所以大家即係沙田難揾位啦，馬鞍山都係好撚難揾位啊，即係更加絕望添，因為你冇得轉 plan 啊喺馬鞍山，咁所以但係即係如果係即係無端端話貪得意入去食飯，以為嗰度少人咧，千祈唔好咁做啊！咁即係沙田呢係全爆㗎啦，咁馬鞍山都係全爆啦，咁即係沙田呢，如果你想喺沙田食飯，有時禮拜日又唔想煮飯㗎嘛，可能就都滴出去食飯都會有嘅，咁你要五點半開始食囉，咁就可能好容易搵位嘅。咁我自己又雖然新城市係好似有個 app 可以攞飛呀，但係就成日你知我呢啲人都唔知點解硬係就用唔到呢啲嘢咁樣㗎啦，唔知點解嘅，即係即係好似嗰啲人咩儲積分可以有優惠，我永遠都唔知儲咗去邊咁啊！即係就係咁樣樣啦，就係冇乜 planning 啊嚇。咩年青人係啊 ，IFG 講 no future 啊嘛，我呢啲咁啊就係唔識計劃。咁啊新城市嗰啲又係啦，霸位嗰啲 app 又硬係唔知，我係知道有嘅，但係就當時就係唔會用到咁啊，唔撚知點解。咁啊嗰日為咗避多人啦。咁走咗去個西沙茶座嗰度食啊，咁當然就佢嗰度有冇記錯有兩檔泰菜啦，有檔西餐咁樣嘅，咁啊有一間就旺啲，有一間就爆撚咗，咁咪佢唔間冇咁旺嘅咯。即係泰國菜呢啲香料咁足嘅食物咧，好少話個味會好難食嘅，咁啊咁都 OK 咁食。咁啊隔離一台人咧坐咗啊，三個女人啊，兩個男人，咁佢哋嗰啲年紀都應該都大過我㗎啦，即係三十幾、四十幾，即係啲女嘅好似後生啲咁囉，啲仔有兩個男人，咁啊飲佢哋關係呢我都未搞得清，有少少似係同事嚟嘅，即係可能係一齊做嘢嘅，做嘢有關啦，未必一定真係同公司同事，跟住好似係限晝就去出咗海釣魚咁樣，然後又返嚟㗎嘛，喺度食嘢咁。咁喺度講話，咁飲咗幾杯啤酒。咁有女喺度，你知兩個男仔係會點呀，即係梗係即係鬥勁啦，互喺度拋啦，今日又飲兩杯喎。咁好撚好笑喎，呢個又話自己咩行山又話幾撚勁嘅，嗰個又話自己游水游幾多個塘呀，咁樣講。咁、那個三隻女呢，有一個就係、是、嗰啲叫附和型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咩係咩，嘩係喎，咁一個呢就係、是、嘲笑型啦，你咁係咪呀，我唔信啦，咁一個呢就係、是、即係玩手機㗎，喺度耷低頭玩手機。咁佢哋兩個呢好似呢隱約地，因為玩手機嗰個呢比較好樣啲，正常啲。咁好似就大家就喺度即係越嚟越激烈咁樣，係想引起嗰個玩手機嗰個人注意啦，咁就好明顯用錯方法啦，講埋啲咁樣無撚聊嘢。咁當然佢哋飲大咗幾杯啦，已經亂鳩咁噏嘢咁啊，咁咁啊都係最後失敗嘅，最後玩手機個女仔又話：哎呀嘢啦，又走先，咁自己走咗先，咁剩翻嗰兩個附和型同埋呢個即係講反話型咧，就喺度繼續咁啊。附和佢哋啦，即系讲反话，其实都系一种附和嚟噶嘛。你逢反话必讲，就即系附和啦，即系活喺人哋阴影之下啦，都系咁。于是乎就咁啊，里边听到一句咧，好捻好笑。佢唔知真系饮大咗。佢话去唔知咩泰国嗰度啊，做玩嗰啲唔知咩乐园电单车啊，定唔知沙滩电单车。佢话好捻抵啊！45分鐘玩足一日啊，咁我咁即係好明顯講錯嘢啦，即係可能45蚊啦，或者45分鐘幾多錢咁，即係冇得用個，即係我哋貨幣嗰個概念啦，以物易物都好，都冇理由用一個壓縮嘅時間去換另一個時間單位啊，暫時係未有呢種嘅交易方式㗎。咁都幾食幾新鮮，可以考慮一下喺啲科幻片嗰度仲。咁佢話好撚抵呀，45分鐘玩足成日，跟住另外一條仔就話乜撚嘢呀你講，跟住佢就 又唔知道自己讲错嘢，就死口唔捻认咩啊咩啊咩啊，咁两个喺度咧讲到好似嗌嗌地交咁样。跟住嗰个讲错嗰个咧，佢话四十五分钟一日嗰个咧，即系佢年纪好似稍大啲。跟住嗰两条女都唔出声咁，无端端佢指住佢，你唔好喺度扮大佬啊咁。然后就静晒咁啊，静咗一阵，跟住就个富卧型嗰只，哎系，不如我哋再嗌啲嘢食啦。跟住佢哋好似冇嘢咁，嘻下下气咁样咁啊，即系一场腥风血雨嘅决战，即系就咧就咁啊，俾佢咧绕过咗啦，好似绕过你个冥王星咁样。咁我好期待佢哋，虽然我有细路喺度，我又坐喺隔离台，我唔知点解好期待佢哋会起身有啲推撞咁样噶。咁我觉得但系又冇啦，好似啲典型上海佬咁啦，耍嘴炮又唔捻打交嘅，唔捻喐手嘅咁啊！我想睇佢两个都几肥嘅，即系好似嗰啲海象搏斗咁样啦，搵个头喺度框下框下框下，为咗交配而搏斗啊！咁啊，最后冇发生啊！咁啊，咁呢个就系嗰日见到嘅情况啦，冇嘢可以报告啊！咁啊 ，band group 嗰度啲人话咧，即系去乘机啊，乘机系唔可以临时去噶，系一定冇位噶，你系要预早 book 咁先至可能啊。即系如果去到有时咧，佢临时加位俾你都可能佢嗌呢样又冇呢样咁样噶，冇乘机系唔可以临时去噶。咁啊，和斜大排档咧，咁就系当然啊，有啲贵，同埋都系要排队噶，有一两间好捻大镬噶。咁啊，今日嘅 All Day Breakfast 差唔多啦，讲完啦，有录音喎，果然嘅时间过得好快。咁就最后尾咧，咁就同大家咧，即系有封读者来信啦。咁就系呢个咧，离地虾呢个捻样啊，啊，点解我要咁话佢咧？点解你哋会觉得会唔会即系会唔会有咧有听众觉得咧，我哋成日咧恰鸠呢个离地虾网友啦啊！成日又去喺外地录音，人哋喺外国录音已经好辛苦噶啦，做乜成日话佢啲咪啲声唔靓啫？人哋学生嚟噶啫嘛，有乜嘢咁啊？咁啊咁啊，即系离地虾咧，即系由佢拉布开始咧，我哋已经咧，即系有一个虾捻监察院喺度监察住佢噶啦。咁啊，由佢有个封烟拉布拉捻到全场瞓晒觉啦，呢、這个就系黑历史啦。咁。咁呢个撚样呢多次呢就喺 band group 嗰度呢 send PM 俾我，然后呢又唔撚識睇人哋就 read 咗㗎啦嘛 ,read 咗。係咁喺个 band group 嗰度问啦，啊 ,K 撚快啲留意 PM,K 撚快啲留意 PM, 好撚烦啊啲 attention seeking。咁你知道 PM 可能留意唔到，你就 send email 啦，我讲咗好多次㗎啦，你要点歌啊咩撚嘢你 send 去 email 嗰度嘛，即刻收得到嘛，有 push 㗎嘛 ,gmail。佢又唔撚 send 喎，唔知点解㗎啦。佢曾经有讲过，我话你点歌咁啊，快啲 send email 嚟。佢又唔撚 send 喎，又话好撚麻烦喎，有几撚麻烦啊 ？send 个 email， 跟住咧啊，啱啱又系喺呢个 band group 度点歌啊。而家接受你埋你最后一次啊，你下次唔撚 send email 咧，我就唔撚会播你嗰啲歌啊，讲明先啊。咁啊，典型啊，虾撚啊，离地虾讲埋嗰啲咁样。唔知点解啊？年青人讲嘢要咁转折啊！我哋而家呢个网络世界嗰、那个文化里边，有阵时讲嘢会专登用啲转折嘅语气、曲线咁样嚟讲咧。我觉得好多时候咧，因为系大陆传落嚟，因为大陆好多嘢唔可以直讲啊嘛。即系明明嗰啲閪国啊、匪国啊，要叫强国啊，咁即系有啲咁样嘅曲线嘅讲法。咁但系你个虾捻，你明明喺法国噶嘛，讲乜捻嘢曲线嘢啫？佢话 K 先生。適逢呢啊呢、這个咁嘅阳历又要讲埋呢啲咁样拿嚟扭嚟扭去阳历7月14喎屌你计阴历咁样你从来都唔能计阴历㗎嘛。咁就係某国嘅国庆喎又唔能讲咩国喎啊你唔讲我咪又唔讲啦。咁佢就想喺呢7月15号嘅 All Day Breakfast 点一首呢个 Serge Gainsbourg 嘅歌就是 Reggae 版嘅国歌啊佢个歌名我唔能识读啦。啊某国国歌嘛。咁 当年咧听闻搞到佢咧受到人身威胁咁样，咁你而家点俾我播？我播完啊，会唔会受人身威胁咧？吓、啊，就系应该唔会嘅。香港有几多人识啊法文啦、啊？寻日即系吓上台都话法文得一个人考啊，仲要 U 捻咗添，你话几捻惨啊！咁我而家就一严重，再一次提醒你个虾捻啊，唔该你点歌啊，手规矩 send 个 email 嚟，同埋。年青人讲嘢唔好喺度兜兜转转啦，清清楚楚啊！大家记住，有啲咩想点歌啊、戇鳩故事、得意嘢咁啊 ，send 嚟 k@talkonly.net 啊！咁如果你想上嚟，而家暑假啊嘛，或者点样得闲咧，想上嚟开麦，近来好多嘉宾啦 ，Talkonly 啊，又有女咁样。咁如果你一女听众上嚟开麦，咁可以同我约时间嘅，大家可以做个录音啦。咁啊，最后咧，咁就啊，你哋有咩？嘢查詢咁啊 ，send 嚟 k@talkonly.net 啊，咁啊，我就會為你嘅節目都解答噶啦。咁啊，最後就咧就播呢個啊哈倫咧點嘅嗰首歌啦，咁就係呢個 Reggae 版嘅某國嘅國歌啊，咁就係咁先，再見。